活动，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，大写的 V， 蓝天的蓝，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。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这是四位，给这续水，这是南京，这是天广啊，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台，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！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，我是季彤。今天呢，又到了周一，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。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由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在洞房之中，佟麟和于秀娘起了争执，在前来闹洞房的武云飞的调解之下，佟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，想要等到攻下剑山，建功立业之后再行圆房。那么于秀娘听了这话之后，又会是怎样的反应呢？咱们呀，接着往下听。 这外边有闹洞房的，亲爸爸亲哥哥不能来，有一武云飞呀、啊。一听里边话茬不对，俩人呛呛进来了。拉门就进来了，哎，我二位，息怒，怎么意思啊？怎么洞房打起来了？哥，哪有他这样的？哪有他这样的？您听说那话像话吗？我说咱们早歇着，他告诉说让我先睡，让我一人歇着，您说这像话吗？佟麟心里话说，哎，我说这个，咱还云飞大哥，咱别叫大舅子了。不是这你们家这姑娘新婚洞房就跟我瞪眼，仗着她是剑客门徒，武艺高强，我这后半辈子没法过呀。我这本来心里的又不踏实，这叫临阵讨妻。再有一个，我不愿背一好色贪淫的名字，这日子咱们过也行。咱先说好了行不行？咱们是有名无实，单等建功立业。见着我老师把此事禀明之后，禀明了钦差老大人，禀明了背了爷了，那时候见着我父母了，把这话都说清楚了，我们俩人才算圆房，到那时再有鱼水之欢。姑娘一听，哦，为的是这个呀，看你自己跟我说不就完了吗？你出去。哎，吴云飞一晃秃脑袋出去了，我多余进来。佟海川，这话你跟他说干嘛？至今不过夫妻，你跟我说不就完了吗？这么着，咱们守一个礼字。别看咱俩夫妻两口子都洞房了，你说不圆房，咱就不圆房。单等见着你的父母，我那公婆，你的老师，还有钦差老大人，北京的贝勒爷，你把该说的人全说明白了，那时再来迎娶我，咱们二次完婚。哎，是这话，行，睡觉别忙。怎么又不睡了？嬉皮笑脸的，有话说。这个，拳脚先不忙。这个剑术啊，实在我跟您相去甚远，差太多了。这个咱们啊，夫妻，咱们呢又不圆房， 得干点嘛啊。那惹定啊。打今天开始呢，您教教我怎么样。教你啊啊。不，你这忒笨呐 啊。你行不行啊？那您在乎我的努力是不是？教不教在您，学不学在我。您看我要可造就之才呢，您多教我两招；您要看我不灵呢，少教我两招。好歹的，您教点，我比原先不就提高点吗？行，那咱们先把你练的先来一遍。哎，那个亮，别亮宝剑，洞房亮宝剑干嘛？啊，这个兵者为凶，是不是？拿筷子，拿筷子。那不有合金酒吗？也有吃碟儿，有俩小菜儿摆着筷子。拿筷子，拿筷子比划呢。一双筷子，于秀娘一只，童海川一只。你练的也是八仙剑，我怎么瞧你练的不对呢？嗨，我这八仙剑，我这师大学的就不老地道的，教的时候就说来着，啊，就说过，说这以后遇见高人再补学。是你先来一遍，拿筷子这一教，这不对，这不对，这么着，我那个先别教你，我先把你这不对的地方先都练过来。哎，好吧，可了不得了，于秀娘洞房传剑。拿筷子当宝剑，一教佟林，咱还是那句话，佟林本身武艺就好，不过一层窗户纸而已。到天亮，佟林把自己原先这个剑术已然就有所悟了，好多剑招我就明白了。我试试您这口战炉怎么样？好啊，推剑至摁崩簧，插了啷，战炉出匣。手捧着剑炉来到当院，把自己所练的8864手扬手的八仙剑又练一遍。于秀娘一瞧，昨天他跟我动手要这点意思，我要赢他还得费点事。练完了，不错，你这8864手练到这份上，慢慢练，总有练成的一天。那您那阴手的那个八仙剑呢？那你也小啊啊，真舍不得教。为什么？都教会你，二次洞房的时候再瞪眼可就不好使了，多少得留点后手吧。咱们都两口子了，您就别藏私了。好嘞，全教给你。打这儿说，佟林、佟海川跟于秀娘每天就是习学剑术，这可了不得了。各位同志们，阴把手、阳把手、阴阳八仙剑完全全都交给佟林、佟海川，从中又有于婷、于子玉在这当中谋划着，总有一天佟林二次出世得找这节骨眼儿啊。这天可就来了，佟林、佟海川正在练剑之时，遥望剑山前山方向，火光冲天，这火着起来了。和尚慈云往人骨寺、鱼骨寺跑啊，他看的是庙这方向点火。可就在他由岸边往上跑的时候，实际剑山已经四处火起了。何人放的火？咱们后文书自有交代。这会儿剑山敢说是一片火海，全着起来。这个火呀，火大无失柴，是静心放的火，可就救不灭了。这火势一大，人心一散，大伙儿都各顾自的逃命，没人去救火去了。这火一烧成了片，一片火海了，再救可就救不了了，山火起来了。哈哈，老头子一看，海川呐，你出头之时已然到了，现在你就赶紧够奔前山。佟海川答应一声，这才辞别自己的老丈人于婷、于子玉，穿十里竹海，够奔前山。来到了前山，有四个人可就把他拦住了。书中代言这四个人是谁？正是离开剑山的四龙，就是秦志明、哎袁广亮、金志高、高海登。这四个人原先是剑山前山招贤馆的馆主。四龙倒返剑山不是走了吗？怎么会又回来了呢？这儿有个小道笔书，这四个人走了没地儿去，要投三庄，三庄不容， 他们驾着小船要归了三庄这队。那么当时谭小龙君圣君寿堂然不知敌我不知真假，万一这是诚心倒反出来诈降的呢？宁肯我不要这个力量，哎，我别让他给我这霍霍了，可就把这四个人拒之门外。这四个人生气呀，哪有这样的，我们冒着死啊，反了剑山了，投降你，你这不容。四个人啊，坐着小船带着人往后绕，也不怎么那么巧，让于子玉给发现了。于婷于子玉一问，这四人反了，那你们四人怎么打算呢？我们四个人那些没地儿去了，好，我给你们找个地儿，十里竹海啊，这头啊有一块地方，你们把人都散了，你们带人都没用，就你们四个人隐藏下来，单等着这个剑山失败，英王必打此处走，这有一股密道，到时候你们四个人帮忙捉拿英王也就是了。这是于子玉给安到这儿，这儿火一起，于子玉让佟林过来，临走忘一句话，说这竹海这头还四个人呢。佟林不认得他们四个，他们四个不认得佟林，话不投机当场动手。佟海川出世战卢剑，叫剑斩四龙，那还打得过佟林吗？糊里糊涂这四个人让佟林给宰了。佟林杀完也不知道这四个人是谁，为什么在这埋伏着，来不及细问呢。出世战卢剑，剑斩四龙，够奔前线。那个说你干嘛说这么快呢？石头僧那等着呢。剑斩四龙碰上面，拦住佟林，怎么废话，挨个打挨个杀啊，全都弄死完了，这耽误书。哎，这个咱们说书有书则长，无书则短啊。哎，找热闹地方说，正往前跑，一看他剑山不熟啊，他应该奔皇宫跑，逮英王去，不去啊，跟燕普跟谭天这样人打呀，他跑岔路了，他也奔鱼骨寺跑，和尚也奔鱼骨寺跑，俩人狭路相逢，和尚不认得他，他认得和尚，那时候他怎么认得和尚？那于子玉天天跟他聊天，他跟于子玉打听啊，这剑山都有什么人物啊，那么于子玉眼里没别人呢，就跟他提莫七玉修、燕普、杜清风，哎，这个慈云师徒爷两个，也就这些人，剩下人提不到。那么佟林呢，对这个慈云石斗僧久有耳闻，知道和尚年迈苍苍，年过古稀的一个老和尚，手使一对短把追风荷叶铲，离老远一看和尚提了俩铲跑，没准就是石斗僧，我先炸他一下子，说凶僧，敢是慈云吗？你跑不了了。和尚闻听大怒，面前站着紫面大汉，不认识他，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他，你笑什么？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前来擒拿尔等，还不束手就擒，好狂徒。和尚拿手一指的，阿弥陀佛，小辈佟林就凭你也敢在我面前逞能吗？袖走看铲，百栓铲照着佟林就砸。佟林一琢磨，行了，跟媳妇儿练这些日子没白练，跟你来来吧，插楞一下战龙出匣。就这一亮剑，和尚一瞧就犯愣，怎么这口剑这铲不能碰，和尚太识货了。石头僧一瞧我这铲碰上，当时铲头就下去了，剩俩铲瓣还打什么劲呢，硬生生撤双铲，改变招数，两个人铲剑双举，可就站在一起。那说佟林这能耐怎么差太多了，那佟林跟媳妇儿就练这么几天就战石头僧慈云，那咱们把书就说错了。石头僧慈云跟他师爷珍珠佛董瑞打平手的主，那一般的剑客在慈云面前都不成，何况佟林呢？佟林第一新学的剑招，第二仰仗着手持利刃，这都加分。和尚心里又慌，那刚打完一仗，这儿来了，这儿着了火，眼看剑山失败，心里都发慌，就恨不得一铲把他拍了，赶紧那救火去。打得又起急， 多方面的原因凑到一块儿了，就算占个平手，但是越打石德僧慈云越占上风，越打石德僧慈云越厉害，双禅舞动如飞呀，可就是功多手少了。佟林呢又换的小宝剑，要那口秋风落叶扫呢还使顺了手了，这口小宝剑阴阳八仙剑128手跟和尚这么一打呀，没把和尚怎么着，佟林起急了，尤其和尚这力大无穷，天生的神力，昔世在整世佟南，这个内力深厚，非是佟林能敌的。佟林一看坏了，逞一时之勇，仰仗宝剑跟和尚这一打，我还输和尚了，难免佟林怯战，并死的时候也不能跑啊，咬着牙一努劲。您要知道佟林有一病根儿，佟林一过力就要吐血，这血吐过没有？吐过一回，亮标会上吐了半口，还剩半口没吐干净。其实呢，亮标会上这个于成手快，抄起来给他抄跑了，于成手要不快，那后半口也都吐出来了。老侠于成一看兄弟吐血着急，过去啪啪啪一点，按着穴位把这血先闭住了，他怕他失血过多受内伤，实际这口血要都散出来，佟林这病根就算去了。老侠于成呢上的擂台，把他这半口血憋回去一抄的，把他给抄下去了。打这说佟林呢当时痛快了，您琢磨这一口血吐半口他比不吐强，可还有半口呢，这一过力这点淤血又往上顶，佟林就觉着五脏六腑翻江搅海，俩眼直冒金星，手里这口宝剑剑沉，再看和尚这秃脑袋可就四个了，一看要坏，自己过力了，这口血往上顶，嗓子眼发甜，嘴里边发苦，知道自己要吐这口血，打丹田往上一较力，气较丹田，他打算把这口血气给压下去，这就是逆天而行。这人的身体你不能跟他反着来，他要吐你就得让他吐。佟林这一较劲倒干了，这口气往上这么一掉，没把这口血压下去，反而激发，就觉着这口血已经到这儿，再想忍可就忍不住了，眼前一黑一张嘴就跟剑打的样，这一口鲜血啪可就出来了。和尚呢跟他站对脸和尚这么大能耐没想到这个，战船之上让陆明瞻为什么扣一脑袋烟袋，也因为这个，这石德僧慈云呢他没有临阵动手的经验，你别看他这么大能耐，他的武功太好了，功力太深厚了，但是缺乏临战经验，也就是说尔虞我诈，这些全不懂。他打十六岁跟着老和尚通法上人了因练武，练的70练60年，这60年他就知道他师父比他能耐大，别人谁也他也打不过他，跟他一动手就完了，真正说放手一搏的没有几个。那陆明瞻这烟袋呢正着下来了，半道一掉个儿，他就拿铲楞往外封，这烟锅子冲下，半锅子热烟灰扣在脑袋上，把他烫得够呛，当场落败。其实他这能耐要跟陆明瞻打呢，真打陆明瞻也未见得赢得了他，陆明瞻武术不在他之上。今儿跟佟林也是久战佟林不下，他也着急，他脾气暴，恨不得一铲把佟林铲在这儿。一看佟林这口宝剑剑慢，心里边高兴，全是攻势了。为什么这双铲不敢碰他这剑？你这剑一慢，可就落空落太多了。佟林正在勉力支持，眼看就要得手，佟林宝剑往下一沉，身子往前一欺，这铲不就拍上了吗？哪知佟林张嘴吐出一口血来，和尚想躲可就躲不开了， 这口热血没糟践，全都喷到和尚脸上了。和尚不知是什么呀，眼也迷了，而且这热血烫啊，外叫一声，拿这铲狮子搭花往外一推，护住面门，他把这铲呢可就交到这儿了。双铲狮子搭花交在左手，拿这僧袍啊，他睁不开眼呢，他这么一葫芦脸倒霉了。佟林这个病啊是在这口血上，眼前一黑，就这血顶的，这口血吐出去，这眼可就睁开了。睁开这人脑子当时就清醒了，这宝剑在手里滴溜着呢。睁眼一看，和尚啊，这双铲在这儿，拿手糊了脸，这脖子在这儿。佟林心了，佟林不知道自己这血喷他一脸呢。佟林心里话，和尚干嘛呢？我不管你干嘛呢，脖子就在眼前，宝剑就在我手，那我还不往前刺？微微往前一探身形，一立这口宝剑，拨草寻蛇的架势往前一递，这宝剑剑口正在脖子上。战卢宝剑也快点，和尚脖子也糟点。就在和尚身后有一人怀抱金如意，口宣佛号都差了声了，阿弥陀佛，把老和尚疼的呀，眼看着斗大的一颗秃头就让佟林这一口宝剑就给扫下来了。剑过人头落，汤啷啷双铲落地，佟海川一口战卢宝剑是剑扫石头僧，就斩在了竹海以外啊，把老和尚疼坏了。老和尚单手一擎金如意往前一垫步，这一紫面小儿，剑斩我的爱徒，我焉能容你。佟林剑斩师僧，宝剑往地上一杵，一口气还没缓上来呢，和尚怎么死的，自己怎么杀的都不知道啊。一看老和尚蹦到自己面前，金如意已然灵了顶门了，佟林是闭目受死，由得身后过了一人，一抱佟林一转身，噌可就上了竹海了。佟林脚底有铁鞋，这个人脚底有铁鞋，老和尚没有，抱起佟林往竹海里边就跑。老和尚纵身行要上竹尖，一看跑不了，削得这么尖的一片竹海，跑几步就掉下去。老和尚怀抱金如意，一抖手，咔，恶狠狠击碎一只巨竹，这才翻身行尸铲，挖坑掩埋石头僧，把自己的徒儿掩埋起来，遥望竹海方向，一咬牙，紫面小儿，我要为徒报仇雪恨。什么人救走佟林，是下回再说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。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 ,FM87.6,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。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。